2019年，我们 Ma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发售，大家可以上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各位 MyRadio 的听众 DGAP 报读者，你们好。 MyRadio 和 DGAP 的 YouTube 频道在近期屡受黄标打压，令到我们广告收入大减，所以我在这里恳请大家支持 MyRadio 的节目月费计划和 DGAP 日报的每月月费计划，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Radio 和 DGAP 报。 提提大家 ，MyRadio 同《癫狗日报》的月费而家已经可以用 PayMe 缴付，大家可以扫描画面的 QR code 或者输入画面的电邮地址缴费，多谢大家。 第二節啦，嗱咁呢一個嘅新聞咧，其實我都唔知道大唔大，但係就好奇怪地咧，英國嘅《衛報》咧竟然攞嚟做頭條，我都有少少拗頭啊！咁對於我嚟講咧，都係一個大新聞嚟嘅。咁我首先介紹下就係話咧，佢應該係喺呢個係應該係南極係咪？ 係啦，南冰洋啊， 南冰洋就個海床嗰度咧，就發現咗第一個嘅相當之活躍嘅海底甲烷嘅洩漏，咁啊，即係呢個新聞本身咧，其實你阿陳陽博士幫手我哋解讀一下啦。 嗱，呢度我自己睇到嘅時候咧，或者大家用一個角度去諗啦，其實任何地方有呢啲咁樣嘅地殼板塊活動，咁啊可能有啲火山啊、地震嗰啲咁嘅嘢啦。咁火山爆發嘅時候咧，其實都出好多烏哩馬叉嘅温室氣體，咁甲烷啊，當然即係呢啲又少不了咁樣。咁喺海底度，你有一啲活躍嘅海床活動，咁其實喺嗰個嘅南冰洋係多嘅嚇。咁甚至乎係揾到好多啲海底嘅熱泉啊，周圍係個即係好多嘅好有趣嘅生態發現喺度。咁所以我睇到就開頭睇就係話覺得咁海底有啲甲烷噴出嚟，有乜咁奇怪咧？海底都有火山啦咁樣。咁但係咧，再細想下咧，即係我覺得呢個新聞有趣嘅地方嚇，你有幾個方面。第一就是那個的海底的自然資源究竟是怎樣去分布，同埋就是另一個我覺得有趣就是話咧，成個地球的碳循環咧嗰個圖像咧係比我哋想象中係更加複雜的嚇。咁即係由呢度你想下就係、是，譬如大家講緊，譬如甲烷都係一種温室氣體啦咁。咁成個地球上温室氣體係咪淨係關呢一個陸地上面嘅嘢事咧？咁海洋嘅角色係點咧？咁其實我哋喺以前嘅集數有提過嘅，其實海洋去吸碳嗰個能力咧，其實係遠遠大過呢一個亞馬遜森林嘅。即係啲人講話亞馬遜森林地球之肺呢句嘢就廢廢地嘅。咁其實因為亞馬遜森林咧，佢吸幾多碳，亦都自己排翻唔少碳出嚟。咁真真正正有能力去吸碳嘅咧，就係、是、一啲嘅凍土啦。其實更加大嘅源頭咧，就係喺個海洋嗰度。咁所以海洋佢喺成個碳循環個角色咧，咁我覺得咧，你越多嘅發現咧，就一定俾到我哋啲新嘅認識。咁呢個亦都即係所以睇到就係話即係點解會將佢擺喺即係咁當眼嘅地方，同埋你問。即如果英國的話咧，呢樣又提下啦。英國長期短缺的職業啊，如果有人有興趣去英國揾工的話咧，嚇，尤其是揸住 BNO 嗰啲啊，嗰啲專係做地質研究同嗰啲石油化嗰啲咁嘅石油燃料開發嘅嗰啲咁嘅職業咧，係好搶手嘅。 點解 啊？咁點講好啊？咁佢哋個行業真係好蓬勃咯。你睇 BP 就英國石油啦，咁另外就係即係 英國嚟講嚇，喺嗰個應用光學啊，同埋呢啲咁嘅石油化工啊，同埋嗰個嘅礦藏嗰個開採嗰度咧，其實佢哋都就係一個好重點賺錢，幫英國賺錢嘅一個行業嚟嘅。 哦， 嚇嚇嚇，咁即係英國搞出嚟嘅轉油台就一啲都唔少嘅。同埋你越係諗到一啲新嘅科技，幫人哋喺海底度繼續尋寶，揾到啲燃料咧，咁都係一個好搶手嘅職業嚟嘅。咁其中一個好多路數嘅咧，就喺英國嗰度係好多嘅。 因為可能佢英國本土咧，佢喺個陸地上佢就冇乜油，但北海度有油嘛。 咁再另外加上佢自己嘅傳統啦，英國自己工業革命都係靠掘礦，即係掘到煤礦，於是乎就推動到成個工業革命。咁即係呢啲成個嗰啲叫做碳氫燃料啊，或者俗稱化石燃料呢啲咁樣嘅使用咧，咁佢哋就一個非常之長嘅源流去探索噶啦。你問翻達爾文嗰啲師傅咧，好多都係嗰啲地質學家嚟嘅。 係佢對地質都好有興趣。好啦，咁你即係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就係呢個喺嗰個海底度洩漏咗嗰個甲烷？其實個過程是怎樣的呢？即係佢係透過啲咩嘢機制係會洩漏出嚟咧？ 嗱，而家呢度睇到咧，我估佢都係一個地殼，即係海床嗰啲板塊活動度擠咗出嚟嘅啫。其實個原理有少少即係嗰啲天然氣漏咗出嚟咁解。大家如果有去，有時啊，淨係去台灣南邊啦。有個地方叫出火噶嘛，喺台灣南邊，其實就係佢嗰啲喺地下嘅一啲天然氣漏咗出嚟啊嘛。咁其實呢一度咧都似乎就係由個海床嗰度咧係儲藏咗喺度。咁下面就可能有一啲比較活躍嘅板塊活動，就將嗰啲咁樣嘅甲烷氣體咧，就喺啲窿窿罅罅嗰度擠咗出嚟。咁其實擠咗出嚟就好得意啦。咁原來喺海嗰度，如果你係中意生態嗰個去了解，就係話咧，嗰度就會係大量一啲咧可以去食透過消化甲烷嚟生存嘅一啲生命體咧，就喺嗰度出現。尤其是好多嘅海底微生物咧，佢哋就喺嗰個地方，佢哋就主要不是靠氧氣啦，亦都不是靠光合作用啦，就是靠呢個消化甲烷咧嚟去維持佢自己的生命嘅。咁喺嗰度就會揾到好多呢類咁嘅古怪的生態，甚至乎有人話咧，呢啲咧唔係以消耗氧同埋進行光合作用為主嘅呢啲咁嘅海底生物咧，其實更加似可能就係喺外星上面會揾到嘅生命體都唔奇添咁樣。 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我哋個生命唔一定要靠呼吸氧氣，可以靠吸其他嘢去維生嘅。 其實應該咁講啊，喺地球啱形成頭嗰幾代嘅生命咧，絕大部分咧都係厭氧嘅嘢嚟嘅，即係你反而氧咧係會毒死佢哋，佢哋唔好中意氧嘅嘢嘅嚇，係後來慢慢形成咗一啲會進行光合作用嘅嘢啊，咁啊甚至乎成個地球大氣都係因為光合作用嘅緣故就充斥咗好多氧氣，咁於是乎就需要有一啲咧能夠適應氧氣環境生存嘅一啲生物，咁啊所以有咗之後嗰堆咁樣嘅生命體喺度咯，咁即係生態嗰度係一個嘅話題啦。另外就係喺嗰個燃料開採嗰度啦。咁其實好多呢啲喺海底擠咗出嚟嘅呢啲咁嘅甲烷啦，佢同呢啲咁高壓嘅水分即係黐埋一齊嘅時候咧，其實就好多時會形成咗一啲晶體嘅結構，就係、是、聽講一啲即係一啲叫海鹽冰嘅嘢咧。咁其實就係呢類嘅嘢啦。即係如果即係啲海鹽冰咧，你揾得到通常就喺一個海床嘅底嗰度嘅。咁挖咗出嚟咧，佢係燒得著嘅。咁入邊其實都係一啲咧一啲鑑生喺高壓之下將嗰啲咁嘅甲烷氣體或者將啲天然氣同一啲其他嘅礦物甚至乎水分子咧係壓埋一齊晶體化嘅一個結果嚟嘅咁即係你會睇到就喺嗰度。地球俾出嚟嘅生態，對於成個了解我哋嗰個嘅嗰啲地球資源係點走出嚟，同埋嗰個生態係有啲咩獨特嘅生態咧，咁喺呢度可以睇到好多嘢咯。 嗱，如果我哋喺幅圖上面咧，佢就有個解説嘅，佢話白色嗰啲痕跡咧，就係嗰啲以吸甲烷作為生嘅微生物嘅現象嚟嘅。 咁你睇到一笪笪好似發咗毛咁樣劈喺度，咁究竟嗰啲嘢點解會係白色咧？咁呢個我自己都唔清楚啦。 但係佢影到已經好犀利啊嘛！呢個即係應該喺嗰個 個海床上邊噶嘛嚇， 係啦， 見到好多海星喺度啦嚇。 嗱，頭先幾得意 啊！頭先你提到咧，就係嗰個嘅呢啲甲烷咧，佢即係漏出嚟啦。咁而家佢呢個新聞就係話咧，呢個係對我哋講緊嗰個全球暖化有一定嗰個啟示喺度。佢係咪話？由於而家喺嗰個海床嗰度洩漏咗呢個甲烷之後，就令到嗰、那個海洋吸氧吸碳個能力係降低 嘅。其實呢度我諗佢哋都未有好清楚嘅答案喺度。其實你講緊嚇，我哋成日好中意講碳排放呢個問題。咁你要計得準，你就要將所有地球上人類嘅活動啊、生態俾出嚟嘅活動啊、同埋甚至乎由海洋出嚟嘅所有呢啲温室氣體、呢啲碳排放都加埋曬一齊。咁有啲碳排放，如果人類運動好多時就係講緊一啲二氧化碳嗰啲咁嘅嘢咯。咁但係其實甲烷本身都有碳喺度嘅，咁佢都係一種温室氣體嚟嘅。咁二氧化碳俾出嚟嘅温室效應會再強一啲，甲烷可能會少一啲。但係始終就係你如果要將成個效應考慮曬時候，你一定唔可以數漏曬咯。同埋我哋好希望可以仔細地了解曬咧，成個地球嘅碳循環係點樣？咁講得碳循環意思最即係呢啲就小學常識都有講嘅。就譬如我哋植物進行光合作用，將空氣入邊嘅二氧化碳扯咗落嚟。就變成一啲糖分，咁啊，然之後咧，俾啲動物食咗咁嘅樣，咁啲動物佢可能死咗，咁啊腐爛，就將佢跌翻落去泥土度，甚至乎咧，好似啲牛咁咧，佢就放屁，咁啊出翻啲甲烷出嚟，去翻大氣嗰度，咁即係成個碳本身佢係點樣流咧？同埋邊邊個流速係大啲咧？究竟一隻牛放屁排出嚟嘅碳係啲碳上翻天空嚴重多啲啊？定係話啲碳 track 翻落去一個地面，甚至乎海底嗰度容易一啲咧？咁其實係好多唔同嘅來源嘅。咁我哋頭先提到嗰個亞馬遜森林啦，我哋就見到亞馬遜森林好多植物好綠化，將佢嘅葉綠素進行好多光合作用咧，就將嗰啲碳咧就由嗰個嘅即係二氧化碳由空氣度扯咗落嚟，咁啊變成呢一個樹木自己本身。但係其實唔好忘記佢自己樹木都有一個呼吸作用，佢都會排翻二氧化碳出嚟嚇。咁所以佢嗰個嘅吸同埋放減出嚟嗰條數，究竟係實際上佢係係大過零、細過零定等於零咧？咁呢個其實係要好仔細去計。咁另外一個就係比較容易忽略嘅就係海洋嘅效應啦。其實海洋咧表面上邊，如果大家記得嗰啲咩紅潮啊、海藻啊，其實就係第一代咧幫我哋將地球大氣成分改變嘅一種氣體，一種生物嚟嘅。咁海藻佢有葉綠素，佢一樣可以將二氧化碳吸咗落嚟。咁然之後咧，佢嘅身體咁佢就會俾其他海洋生命去食咗。咁一路佢會沉咗落海底嗰度，咁於是乎咧，你會睇到就係話，佢識得幫我將二氧化碳吸咗落嚟之後咧，喺佢自己都未排有效地排翻走， 就俾啲嘢食咗啦， 就俾嘢食咗啦。咁於是乎咧，嗰啲碳咧就會計咗條數咧，大部分係應該會越沉越落，越嚟越落喺海底度嘅。跟住再加上啲小魚食大魚效應咧，甚至乎就係話咧，佢哋最後可以好有效地落咗落個海底度添咁嘅樣。咁而家咧又好得意啦，多一個資訊。英國呢一個發現就係話喺海底上面嘅活動，我哋能唔能夠好仔細地去數佢咧？同埋睇下佢排出嚟啲海底擠出嚟嘅碳，最後係會升到上海面啊，定係點咧？咁而家你睇到有微生物喺度咧，咁照計會幫手消耗一啲，將佢留住喺個海底嗰度。咁但係有一啲能夠漏咗上嚟嘅，咁亦都唔奇嘅。咁但係最重要最後就係話我哋多咗呢個知識，我哋最後計呢個碳循環條數，邊個多啲邊個少啲？係咪淨係得加數冇減數？條減數係咪？有係咪想象中咁細定係大啲咧？咁我哋掌握到多啲資訊咁解咯，喺呢一個研究度。 咁簡單嚟講就係，其實我哋而家對嗰個碳循環嘅會計簿，我哋都唔係好清晰嘅。 其實唔清晰嘅嚇，咁即係所以咧，我會話，就算啲小學常識、中學常識教緊嗰啲嘢咧，好多嘢仲需要修正嘅嚇。我哋最始終就係話最大個疑問係喺個海底嗰度嘅。咁點解咧？因為我哋好少可去好即係唔係咁容易去方便地去海底探訪啊，同埋去認識嗰度發生緊嘅一啲生化過程。咁反而你話係。 地面上的嘢，我哋派個人去喺嗰度，派一隊人去咁整個温室出嚟去實驗一下，咁我哋都仲可以喎。咁所以海底條數咧，一個咁重要嘅一條數，而我哋知嘅又咁少嘅時候咧，咁所以我就會話我哋而家對於成個碳循環嘅認識，仲有好多不確定性就來自海洋嘅認識嗰度咯。 嗯，咁咪甲烷係咪可以作為燃料嘅？ 系吓，甲烷即系沼气啫，系即系一点着会爆添噶啦，直头系系啊， 咁 系燃料嚟嘅。 我哋而家有啲咩系用到呢种燃料嘅？ 嗱，大规模用嘅就冇，但系有一啲可能系其实你可以收集到嘅沼气，尤其是我听过嘅，有啲堆填区佢都整咗嚿咁嘅嘢嘅，将军澳嗰啲堆填区都有嘅。佢就整咗嚿細細地嘅嘢，就專門咧有效地喺個堆填區就收集到嗰度嘅沼氣，就利用嗰度嘅沼氣就燒咗佢咯，然之後就攞嚟發電咯。 有 所以係啦，有嘅。咁但係你話始終因為係氣體咧，你除非係揾到個好集中嘅來源去開採佢，即係好似天然氣嗰啲咁。甚至乎好似頁岩氣嗰啲等等咁嘅例子，你揾到一個好豐富嘅源頭，值得你去揾好貴嘅喉管駁落去嚟去開採佢。否則喺地面上面咧，你其實普通即係嗰啲坑渠入邊都有啲沼氣， 好多有啲中毒死添啦，即係 係啦係啦，但係你又冇一個系統好有效地將佢收集變成為燃料啊，咁其實又冇咯。更加多嘅時候咧，寧願將佢排走咗去咁就算數，係啊。咁即係因為始終佢嗰個採集唔係咁容易。咁所以佢有用，但係經濟符合經濟效益另外一回事。 暫時我哋未用到，咁唔緊要嘅，我哋將來睇下有冇機會。好啦，咁我哋呢節就結束，我下一節再翻嚟。